好，欢迎翻嚟第四 part 嘅依家男女啦。咁阿新，嗱，正话讲咗啦，吸毒、入监、出监，咁啊，翻出嚟就做翻份正工啦，正职啦，22岁。好，但系咧，你个传奇就未完噶喎，你又好得意喎，走去做夜场喎，系咪咧？ 我首先系出嚟头嗰几年系做酒吧做教酒嘅， 系 后屘就失业，就做个地盘。然后呢就有一位以前坐监的囚友，咁佢喺夜总会就做经理，咁其实一直都叫我去帮手做，我哋叫做女人就叫妈妈生，男就叫老豆啦。咁我又其实冇乜特别识做嗰方面嘅嘢，咁佢又冇啊，其实叫我上去帮手凑女嘅啫，即系照顾啲女孩子，诶饮下酒餐下妹嘅啫，咁就唔同其他嗰啲女嘅拍男妈咪就要又要氹啊嗰样嘢，我就。比较少呢样嘢嘅，甚至乎我会叫嗰阵时吸毒嗰班靓妹食少啲啦，死啦你！咁嗰阵时就经历咗两年零，咁喺个夜场做工作。 即系你形容你系母女大班？ 冇嘅，没有啊， 冇女的大班。 人哋叫母女大班，我就没有女的大班。 哦，嗱， 因为我又唔会沟女去做，上去做嘢嘅。 哦，咁样嘅，嗱，我哋咧就有个疑问啦，我哋几位小姐就觉得，喂，咩叫扯皮条啊？咩叫母女大班啊？咩叫做马夫啊？咩叫姑爷仔啊？佢各呢几个职能系点样分 别？你讲紧啲黄色事业嘅，譬如你讲紧马夫。即是说譬如你街见到有些马夫好像、啊、以前是不是古天乐应该做过就带着一些性工作者去马栏放低他接下就带走他那就叫马夫了。 嗯。 若然没有打扮就譬如可能你们都可以去夜总会跳舞的上去跳舞有人接待你之客带了你间房其实不用想那么复杂只是卡拉OK房来的、嗯、只不过有女陪嘛鸭店就有仔陪的意思嘛。妈妈生咁啊，同你哋差妹啊、寒暄啊，介绍啲妹妹俾你识，咁样咯。咁、其实系唔同嘅玩法嚟嘅。夜总会啲人真系上去差妹饮酒，甚至会吸毒嘅。咁若然马夫啲就好直接了当嘅。咁上去就系真系性工作，就系同佢嗰个嫖客，咁就开波做爱完。 咁母女大班就即是话管理一班小姐。安排佢 照顾啦，照顾佢 做啲乜嘢？ 唔系我安排到噶。咁你有啲咩客嘅？你上到去嘅系揾呢个大班嘅，咁你咪带自己辖下嘅嗰一组，一个好睇佢嘅一个客去带啲女入间房度咁啊，差妹饮酒。咁佢有咩下文嘅？咁譬如我哋啲妈咪就同佢倾啊嗰样嘢啦。 嗱，我知道想当年咧，八九十年代咧，夜总会系好盛行嘅，吓、嗯、最高峰嘅时间。咁、嗯、你嗰阵时嗰间就系夜总会嚟噶啦，定系啲 而家通街都仲系夜总会噶？ 吓、啊，咁嗰阵时又系叫夜总会。 夜总会其实都系叫卡拉 OK 夜总会，但唔我嗰间就系差妹饮酒劈得好犀利嘅，即系玩嘅多，即系都有几廿间房嘅。咁、嗯、但系就嗰阵时又兴索 K 啦，即系 K 七安同啦，揈头丸啦，咁啲人就中意喺嗰啲地方喺度玩嘅。即咩人都有嘅。 咁呢啲地方系咪其实都系黑社会控制嘅？最主要 嗱，佢哋攞牌嘅系要有会计嘅，即系正行正业嚟嘅 报数嘅 数 call， 因为佢招牌好大个噶嘛。咁、嗯、但系当然你话老板股东系咩人，我哋唔系太知道。咁但系一定有背景噶啦，我所认识嗰啲啊，即系我自己老板都系噶啦。咁你话有冇睇上咧？唔使答啦，听众都会谂到啦。咁、 嗯、 一定会有秩序噶嘛，即系学校就封纪班长，咁夜总会嘅都会有噶嘛，都会有睇场啊、保安嗰啲，有咩事起上嚟就唔系讲道理啊嘛。 嗯，喂，咁你正话话，其实你冇乜经验噶喎，点样带啲女女咧？ 我其实冇噶咋，就咁你当我有妈咪啊，有 partner 噶嘛，你好简单啦，当你系妈咪啦。咁你如果有个客嘅嚟到，坐咗喺间房度嘅，咁你系妈咪嘅，认识咗嘅，咁你咪出去，咪带个妹妹，类似入去坐低啫嘛，呢、這个唔使 training。咁、哦、但系譬如我哋讲咪又是我系负责参会饮酒，我最好过个女最。个女醉就揾唔到钱，我醉我可以瞓觉，我系照出粮啊嘛。佢醉咗，因为佢哋系断钟计啊嘛，甚至乎断15分钟计钱噶嘛。你瞓咗，你走出去就冇钱揾噶啦。 喂，你做咗母女大班3年系嘛？前后27至29岁， 两年几咧？ 喂，个最高峰你带几多个女女咧？ 我要矫正翻你嘅讲法先。其实我哋一 team 人嘅，譬如可能我哋六个人嘅、我哋嗰度有，譬如有当有二十个咁嘅，咁就系属于我哋，我哋一 team 人做嘢，大家 part 住上嘅。不过我岗位系老豆，我帮你顶，照顾你。咁佢哋又有搵钱，其实大家都搵紧钱嘅，就系咁解。 但系点样拆嘅咧？系包 我哋月薪，我哋月薪咯，即系你有啲佢哋就系不断中计咯，断。即譬如一個鐘頭當係有五百蚊咁計，你你嗰晚係有入咗房度有一個鐘就 係就有個錢。 咦？咁如果佢冇入房嘅話，就 冇 錢收嘅。 梗係冇咯。 哦。 即你冇入去照顧嗰個客，即或者同佢唱歌飲酒傾偈，有啲即係傾偈啫嘛。咁你都冇出現過嘅，點會有糧出啫？ 喂，你同我講話，即係啲人翻工好準時嘅喎，原來。 你咁讲系好多人迟到，因为一分钟扣十蚊嘅。 哦， 咁试过有人系我识有个 partner 即系同事啦，叫过万咧，听讲话 扣咗过万。哇！喂，咁话时话你哋月薪几多可以扣咗过万咧？ 咁个个唔同啦。咁我净系收到风系，同埋嗰阵时有得借钱噶嘛。即可能那個人增緊六公司十幾萬嘅，都係咁。 咁你最輝煌時候，你收到幾多錢啊？ 我揾得最多錢，我唔答你。最多錢嘅唔係做夜總會，唔係出咗監之後咯。 哦， 我最揾得多錢係現做揾啲污糟錢嘅時候。 哦， 係啦。如果唔係揾錢嘅，唔會做夜總會咯。去夜總會做得迫於無奈，真係揾唔到嘢做，但係亦都要生活咯。咁後屘，所以之後再轉翻做唔係再做呢偏門。因為飲得都好辛苦。 但是你怎樣可以不轉得回不做偏門呢？那時候你又因為譬如沒什麼讀書啦，Form 1讀了，Form 2讀了幾個月啦，Form 3讀了10日而 已。我96年的時候我讀回中一夜校，因為我打算做社工，到了01年剛剛讀完會考，我就去了一個非牟利機構就做政學。 好的。 跟著就部署将来做社工， 但对于你嚟讲，读书唔艰难嘅， 应该唔艰难啊。 我成绩就总之一路读落去咧，最初嘅就 OK， 后屘慢慢我计个数，因为其实真系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计过条数 OK 嘅，咁就一路去啦。因为仲要工作，我全职翻工噶嘛，咁一路读落去，咁好好开心就之后完成咗我第二个梦想啦，就系做社工。 好犀利！我觉得呢个系最开心听到啊，因为佢先前即系细个嘅时候咁贪玩，但系佢有个目标之后，佢系跟住个目标去做啊。It's never too late， 我成日都觉得呢样嘢系最紧要。 阿肥妹，你有一样嘢唔知啦，我话你知，佢第一 点 其实咧话佢咧系佢本身系好中意读书嘅，但系咧佢又要自由。两者自由行先， 玩先啊嘛， 系啦，佢要自由先。如果唔系咧，佢今时今日点止系一个注册社工？ 但我又想问啦，头先嗱，你头先话啊嘛，翻学咧其实都冇自由噶嘛。 细个 觉得 读紧初中嗰时候， 咁你几时先好明白呢个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咧？嗱，因为头先你有讲过， 或者一样嘢啦，即系一套卡通叫《钢之炼金术师》，其中一个叫 等价交换。 我唔系成日睇，我有睇过下，唔睇过下。等价交换咯， 系等价交换， 你要作出牺牲啊， 系， 即系你咩对等嘅代价嘅，即系你要玩啊，咪快啲做功课咯，你要自由啊，坐监。我的自由你要搵钱嘛，那你就承担个后果。那我要做社工的，那我计过的，即等于那时候哇24岁才走去读中一，那就是坐监学生的东西，坐监 YP 仔要报操，有一个叫原地踏步，我想过叻原地踏步。如果我24岁不读中一的话，我到35岁 都是 这样嘛，那我为什么不玩少一点呢？即是我上班放工我都是做其他嘢，咁咪将少少，同埋读夜校到好冇功课啊嘛。不过一样考公开试啊嘛，咪自己靠自己咯。咁就玩少啲，瞓少啲，咁咪系冇辛苦又唔系太辛苦。 但系自己觉得值咪得咯嗰阵时。 因为同埋好得意，好似玩飞行机咁咧，你越嚟越近，话十一年啫，越嚟越近，越嚟越近咧，迟啲就嚟近咯。我中一我报伊丽莎白夜中学，要考中英数考试，收到信，我好记得。收我读中一，我好开心。读完中午， 我得六分会考唔够升预科，跟住我自修咗一年，嗰八分啱啱够读预科，就去咗铜锣湾另外一间夜校读书。咁我喺度计计噶，收到哇又好开心。后屘到因为预科要读三年夜校，咁我读咗两年之后咧，我就报城市大学嘅嗰个社工副学士。咁佢又一路唔复我，咁我哋做先我雷爆佢打电话问啦，因为如果佢唔收我嘅，咁我要继续读三年要报嗰间学校噶嘛，读即系中六中七嘅第三年啊嘛。最终一次佢打嚟，跟住话俾我听，即系阿陈生。哇，我幾開心啊！後屘收信，即係我三次收信咧，其實我都好開心。咁到最尾完成咗做讀完咧，其實自己感動嘅，即係飛行機埋舟咁樣咧。但我係以往我咧吸讀十秒 high， 但我等咗十一年先完成個夢想，即係十年前我能夠做到社工咧，係好。好感动啊！自己 其实系为自己嗰、那个可唔可以咁讲，即系有嗰个成功感啊？ 唔系都感感恩个社会俾机会我嘅，即系俾我读书，即系读书，即系譬如最初读嘅夜校，其实政府俾紧钱噶嘛，即系交我咁少学费。 系 夜校到读社工，我有交学费，都基本上全部都系自负盈亏噶嘛，嗰啲冇津助，但系都有好多人想读噶嘛。咁我又俾我雷爆到佢，可能。 但我覺得最重要係人哋就算肯伸隻手俾你，俾個機會你，你都要去掌握，你都要握住人哋隻手。而家我覺得好多時譬如當然啦就算咩人都好啦，喺即係喺社會上面啊，有人想幫你，有時佢哋都未必肯去捉住呢一個機會。我覺得呢個才是最大的問題。我覺得在你這一個 case 呢就很表現到人家給機會你，你是有揸得住這個機會，還有你是很堅持的，你真的很堅持，學你所說我十一年才可以完成了這個我的夢想，是不是？我 覺得你是贏了你自己咯。 咁讲啦，或者唔好讲到咁正面啦。对于我嚟讲，而系我系唔系好胜嘅。我想做嗰样嘢，我通常我都会好用力去做嗰样嘢啦。我玩都好叻噶，譬如细个打机咧，打爆机，好俾心机打爆机，即系玩嘅嘢都系我都会好用心去完成嗰样嘢。即系再跳翻出啲，譬如我而家以前个吸毒行楼梯十级八级都脚软，后屘坐监第二次就中意咗跑步，到而家我都中意跑，净跑全马马拉松，好辛苦噶，辛苦到讲粗口噶啦，佢自己同自己，但系完成咧嗰下又好开心， 即系 我 好有成功。 我中意追求 high 啊，即系吸毒又好，读书做社工都系想，我唔系求 high 嘅，即系想完成嗰样嘢，到跑马拉松 都满足感咯、 啊。即系你差唔多到终点已经开始感动紧， 挑战自己喺度， 即系嗰种 happy 法系。我跟啲人讲都话，即系好正啊！即系等于妈咪都问我，咁辛苦行毅行者啊，跑马拉松，到后期有时懒冇跑，你做咩唔跑步啊？ 因为我觉得你呢个系你咁习惯啊嘛， 会懒噶嘛，咁但系你要练噶嘛，有时咁但系你完成好开心。 但系咧，可能咧，听众有少少唔系好明白，你又话廿七至廿九岁系做紧母女大班，但系咧，你又话系翻紧夜校噶噃， 冇冲突噶。 咁你点样安排你啲时间？ 我七点至九点十到啦，大概。其实我中一嗰阵时要紧读紧夜校，同时间就算我系做酒吧教酒，到夜总会我都系翻夜晚工。咁就係收放學就趕去翻酒吧，到後期啦，因為翻夜總會嗰 part 咧係再早啲翻工，要九點半嘅，咁我就要上一堂就要走啦。 哦， 就上唔晒嘅就靠自修啦，咁就計足個 attendance， 咁就勉勉強強夠啦。因為遲多一分鐘係十蚊，我試過扣咗幾百蚊一晚，咁我點生存啊？係啦。 其實呢個咧亦都回應翻咧阿生嗰、那個個人啊個性格咧，就係話只要佢願意去做呢一樣嘢，佢無論幾辛苦。佢都會去做，佢都會去做出個成績，無論離家出走又好，讀到書又好，我覺得佢係盡心盡力去做佢自己想做嘅嘢咯。 我又回應翻，即係其實我 我读到中一咧，我系想做社工，其实我唔知得会唔会冇谂咁长远。我街度冇朋友，我唔知咩社工。啱啱我就晏昼睇完《毒戒》，其实我系怀住感恩嘅心去睇，因为嗰啲系讲紧慈云山十三太保，陈慎之先生嘅。就系、是、我想当年点解九年读书，就系、是、睇到一份报道讲陈慎之先生佢点样改变。然后文章入面讲另外一位啊，陈生帮佢叫萧志刚先生，两位都是十大杰出青年，就讲紧系萧生读社工，咁我就叮，咁我又遇到贵人，大马查圣报嘅1996年3月16日星期六嗰份报道，哇！我想揾阿陈生，吓、啊、人哋圣报又唔识我，就帮我即系揾陈生，陈慎之先生好，佢揾翻我。就话我想做社工，咁佢又搵萧生，萧生又同我通电话，跟住赠咗两个字俾我，我想做社工，行古惑做贼我识啫，我点做社工啊？读书， 其实咧， 跟住叫我读夜校咯，我就系呢两个字，咁我先至会，我真系唔知点样做社工啊。 其实即系你应该要好感恩。 我后屘我见过阿陈生好多 N 年前，佢唔识我啦，我多谢你。我今日睇，跟住又睇到好多画面， 系 即系人系。好奇妙嘅际遇，即系一份报纸可以改变咗我之后咁多年嘅生活。 其实咧，我觉得咧，如果网友你而家听紧我哋呢一个节目咧，有一样嘢咧就系话，如果屋企有小朋友，真系你觉得佢而家系哎呀好怪啊，好有问题啊，都唔好放弃。 嗯， 系呢、這个好紧要。 系啦。父母家人原来咧，佢哋嘅爱咧系唔会白费嘅，始终有一日会活出彩虹。 冇错。喂，嗱，咁你而家就做紧住宅社工啦。 系。 喂，其实即系回望你过去呢一个咁样嘅生活咧，你觉得你自己有冇白费咗咧？即系其实你有冇一半点后悔咧？嗰十几年咁样，由13岁至到你22岁出监。 你呢个问题咧，我有一次又系唔知做直播。电台节目个主持人问我有冇后悔，我突然间砰一声快答，我冇后悔嘅，人要向前看。 嗯， 其实后悔呢两个字垃圾嚟，即系后悔系冇对成件事系冇意思噶， 系 即系对于我嚟讲有咩意思啫？ 冇错， 基本上系完全冇建设性嘅。 嗯， 咁不如我有内疚，我有愧疚嘅。 嗯， 但系我系补充我翻向前看 forward。 嗯， 系。 所以人生咧都系自己嘅人生啊！ 嗯、 你要点样过，都系你自己去面对，唔会有人同你去面对。但系个过程咧，如果有家人嘅喺 支持 喺身边啊，咁佢面对得咧就会更加容易。 同埋我都见到另外一样嘢就系、是，阿生成日都话唔好谂到，唔好讲到佢咁伟大咁样。其实就系佢有一样嘢系带到俾我哋知道咧，就系、是、每一件事都有方法啦。即系如果你谂到一个目标，你总有啲方法可以去完成。佢翻紧夜场都可以读紧夜校。 嗯， 系嘛？咁啊， 有头发咪有办法咯， 系 未必一定解决到，我未必一定，我系可以做到啫。其实当我即使真系之后社工唔收我嘅，咁可能我读多几年书做唔到嘅，咁我既然系有心系想服务翻个社会，因为嗰时即系咁谂，我挨过穷，又病过，又早死老豆，又坐过监，即系都算系辛苦。咁我嘅好肤浅概念就谂，社工就帮人咯。咁而家梗系知道社工唔系帮人啦，我出粮噶，同行 系。 要同行是很重要的，等我妈咪同我同行，出到嚟之后有身边亦知道我有案底坐监嘅，唔紧要啊 ，friend 嚟噶嘛，即系谂，自然都谂下会唔会人哋会介怀我有咁嘅过去咧？后屘自己人大咗成熟咗谂，唔紧要咯，人哋唔一定要接受你噶，咁接受嘅咪好咯，唔接受你嘅咁咪由佢咯。 缘分啫嘛，系咪？ 系啊，即系未必系歧视你，但系佢觉得有得拣噶嘛？点解一定要唔同佢做 friend 就系歧视啫？即系同埋我哋做更新人士，我哋都话或者健康护者，你起码都要面对到自己。自己面对唔到自己嘅话，你任何人都唔使面对嘅。 咁你嚟紧咧，又有啲乜嘢好想做嘅咧？ 有人要讲咗好多年嘅，头先讲啦，其实我好想玩麻将晒。嗱呢样嘢我比较差就系我真系冇，我咁多年点解自己就冇去玩成日睇，甚至乎我去露营见到人哋飞落嚟，跟住话几多钱啊？你付30000几咯，即系当然你玩一次唔使去学都唔使嘛。啱啱我就睇Facebook 咧，见到我一个朋友女士嚟嘅，佢都病患者嚟嘅，后屘见喎。 哇，佢就係有人咧，就佢講緊 Facebook 講緊有一班機場特警就孭佢上山，然後將椅就教練飛咗出去。哇，講我好感動，跟住我就即刻啱啱呢個問題咯，我死之前一定要玩呢樣嘢， 唔係好難嘅啫。依家都好多朋友會去台灣啊，或者去 香港都有嘅， 香港都有嘅，係啦，佢哋有得有啲 training 嘅，都高都都可以負擔得到嘅， 係負擔得到嘅，不過係自己冇自己心關嘅。 会唔会有屋企人即系有牵挂先？即系你而家个屋企嗰个情况系点样？ 冇啦，同妈咪相依为命咁多年，大家好享受。我妈咪都话过得一日赚一日噶啦，我哋活在当下。 哦，咁都好好啊，嗬！即系阿新系好正面啦、啊，同埋佢好有一种坚持喺度啊！你见到，其实唔易噶。你出监，你揸住一个咁样嘅学历，去点样去成为一个社工？其实经过个路途真系好困难。 我觉得接受自己好重要， 系冇错。所以正话咪后咧，阿新讲咗两句说话，就系翻身同。 今日睇嗰套戏，堕落， 堕落系 堕落， 一堕落，堕落好 痛苦， 毒戒嗰个堕落会痛苦嘅，但系转身都好辛苦嘅。 系 阿刘青云先生啊， 犀利， 冇错，真系。 喂，咁我哋今日嗰个。都差唔多時間咯喎， 係啦，咁我哋今集咧就已經差唔多時間啦。我哋好感謝阿新今日過嚟做我哋嘅嘉賓啦，咁多謝 曬， 多謝 你。 咁其實咧，其實阿新喺背後咧仲有好多故仔嘅。我哋揾一日咧再請阿新上嚟做我哋嘅嘉賓好冇？ 好啊，阿新係咪趁我哋話好咗佢未答？ 我哋講好嘅喎，唔係啊，我哋又講咗我哋想好想做嘅嘢嘛。 好，多謝曬，多謝曬各位主持，拜拜， 拜拜。